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周露秋回了北城，因为受另一个头部美妆博主的邀请，两人打算一块创业做 MCN，自己挖掘和培养网红。他们有经验又有资源，唯独还缺一笔资金。兴许是跟着谭燕希耳濡目染而来的几分商业直觉，周迷打算入伙，补足他们资金方面最后一块短板。身边就有教科书，周迷也不至于舍近求远，虚心向谭燕希请教这事儿可有什么风险，未来盈利前景如何。谭燕希跟他分析，现在下海稍晚了一步，但也不至于全无前途。往后的市场需求是精细化和专业化，要看他们具体如何运作。最后让他们放胆一试吧，万一真亏了，他来替他兜底。再说以他们这体量，即便亏了又能亏到哪里去？还不够他买辆手工的跑车呢。 够了。 这一阵周迷就在忙这事儿，他杂志那边的工作暂时也没辞，两边奔忙，当真比谭燕希还要日理万机。这天周六中午，周迷终于得空去姚妈那儿吃顿饭，宋满也去了，带了白朗西，家宴意味的一餐。白朗西学的是前沿物理这一块的学科，将去美国留学，因为知道谭燕希也有留美经历，这次过来吃饭顺便向他咨询请教。宋满的性格哪里熬得住异地，也打算申请美国的艺术院校，这一阵正在没日没夜画作品集，充满学术氛围的一顿饭。饭后白朗西和谭燕西还没聊完，相谈甚欢的两人转移到了客厅，宋满则将周迷拉到一旁悄声问姐姐有没有带那个。 哪个？ 周迷一下反应过来，又若有所思。 没有，出去买吧。 他们拿上垃圾袋，顺便帮姚妈扔掉，一起出门去。这条路拐出去是很市井的老街区。周迷跟着宋满到了小超市门口，将要进去，又顿了一下，叫他自己进去买吧。他去趟旁边的药店。 你要买什么药啊？ 周迷不说话，只拍了拍他肩膀。一会儿二人在超市门口碰头往回走。进了屋，宋满去一楼客房，如今基本已经变成他的房间的卫生间，而周迷则上楼去了二楼的主卧。第一回用，但看说明书操作过分的简单。周迷坐在马桶上，看着捏在手里的东西，渐渐出现了醒目的两条线。周迷又坐了一会儿，稍稍有点按捺不住此刻复杂的心情。过会儿他起身洗了手，背靠着一侧的洗手台沿，给楼下的谭燕西发了条微信。兴许谭燕西是在跟白朗西聊天，没看到消息。两分钟过去，周迷没收到回复，周迷直接打电话。那端谭燕西的声音有两分疑惑，问他：“ 你在哪儿啊？”“ 楼上，卧室。你上来一下，有事情跟你说。” 电话挂断，没一会儿，周迷便听见卧室门推开了，谭燕西进来，喊了一声：“ 明明， 这儿。” 谭燕西走进浴室，看见周迷抱臂背靠着洗手台，他目光跟他对视一下。谭燕西觉得他表情有点说不出来的意味，好像是带着笑的，又不止如此。周迷冲着一旁的马桶扬了扬下巴，谭燕西看一眼马桶盖上垫了几层纸巾， 那上面放着一支验孕棒。他只觉有热血往脑袋里涌，好似思绪运转都慢了两分。示意当周迷笑说：“你看，是不是该负责一下？”他就慢半拍的才反应。周迷感觉他身影头下的阴影压过来，紧跟着两条手臂将他往前一拽，他额头撞上他的胸膛，整个人被勒进一个似要将他融进血肉的拥抱。他心脏也跟着柔软降落，落到实处。至于谭燕希，他好久也没能说的话来。谭燕希经手过动辄资金上亿的生意，但也是头一回处理这种人命关天的大事。这时候脑子里排列组合，桩桩件件都重要的紧。照紧急程度来排列，大约第一件事应当是去医院检查建档，然后得考虑请个营养师协助姚妈专抓饮食，搬家早日提上日程，周迷工作那边维持原样，亦或是……谭燕希静自说着这些安排，抬眼瞧了瞧，一顿。 明明，你自己有什么想法？ 我暂时没别的什么想法，只是我们能不能别继续站在洗手间里聊这些事了？ 周迷怀孕的事没怎么声张，只有最亲近的朋友知道，头三个月还是低调为好。谭燕希言语低调，然则行动高调。周迷煞费苦心调教这么久，他一秒钟便恢复善专的大男子主义风格，不让他自己开车，连司机都不放心，上下班他必须亲自接送。此外又折腾着要另找个住处，姚妈那里不宽敞，上上下下的爬楼梯徒增风险。他现在的公寓方便归方便，但没人负责饮食，最好找个更大面积的平层一道搬过去。周迷受不了了，这天跟他小吵了一架。 你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吗？你说你任何时候都会把我放在第一位。 我不正是因为把你放在首位才…… 你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大惊小怪过分重视的态度啊？不就是因为我现在怀孕了？请问谁才是第一位的？ 谭燕希竟是被噎了一下，直觉这是诡辩的逻辑，而周迷继续输出。 我没有因为怀孕就瞬间变成智障，也没有瞬间变得行动不能自理。那么我希望大部分事情还是维持原样，我不想被过分特殊对待，我没那么娇气。我自己搞不定的时候会主动向你提要求。这么说你能理解吗？ 谭燕希还能说什么？ 都听你的。 那么能把我手机还给我，让我继续点炸鸡排了吗？我知道这是垃圾食品，今天我吃不到也不会死，但我不介意把你的婚姻状态变成离异。 谭燕希笑了，将他的手机递过去。 哎，我可记着了啊，你第一次跟我提离婚就是为了一份炸鸡排。 一回生两回熟，后面你就习惯了。 哎， 谭燕希随周迷去给周继柔扫墓。周继柔和周迷继父宋禄生的墓是挨在一起的，那时候宋禄生去世之后，周继柔就将他旁边那处给买了下来，也不管这行为吉利不吉利。天刚下过雨，草地上还沾着水，走过去沾一裤腿的潮湿。谭燕希将带来的两束白菊分别放在两人的墓前，周迷站近些，蹲下清理野草。周继柔生前对周迷最后的叮嘱是，如清明这样的节日，用不着例行公事的过来看他。他只希望周迷每一次来都是有好消息跟他汇报。这几年好像接二连三的 全是好消息。墓园里自有一种肃穆的趣境。谭燕西听见周迷轻声开口：“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宋满做心脏手术？”“ 记得。”“ 你那个时候伸出援手，我其实真的很感激你。我妈妈是半夜走的，我那一阵子连续无休的陪床。原本护士也提醒过我，情况不好，晚上多盯着点儿。然而，我也许是太累了，后半夜忍不住打了一个盹儿。醒来的时候，是心率监控的仪器报警，没一会儿就走了。 因为这件事，周迷自责了好长时间。因此，宋满术后的第一晚，他片刻都不敢闭眼。虽然宋满手术很成功，情况全然不同，可他后怕。有时候不经意的告别，就是在恍神那一个瞬间。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